第39集。 审讯室内的吴维涵在短短几秒之间已经重建了心理防线，因为救星的及时赶到，这道心理防线一定比之前要更牢固，想要再次摧毁简直比登天还难呢。而刚刚这个律师递过来的话也实在是关键，他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吴维涵只需要保持沉默，剩下的事儿自会有其他人帮他解决的。孟昭压抑着怒火，拉开监控室的门走出去，负责录像的警察跟了出来。 孟队，刚刚那段审讯那么问会不会出问题？ 出什么问题？ 就是你说的那句，司机提供了不少线索，那司机不是当场死亡了吗？这会不会涉及诈供啊？ 那手机是不是司机身上提供的线索？你觉得还能怎么审？ 把律师押走的警察回来了，面对怒气正盛的孟昭，他有点不敢说话了。 怎么回事？连一个律师都拦不住，还怎么当警察？ 对不起啊，孟队，今晚不少人去负责封锁疗养院了，剩下的人都在审讯和看管那些疗养院的工作人员，局里人手不够，我也是在看管那些工作人员的时候注意到有个人在往审讯室的方向走，等到追上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而且我也没想到他真的会直接走到审讯室里，以前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情况，没走程序就擅闯审讯室，这种情况可是会背责任的，甚至会断送职业前途也不一定，谁能想到他会为吴伟涵这么卖命啊？ 废话，你也不想想他爹是谁啊？ 孟昭有些烦躁的摆摆手，把他打发走了。 行了行了，你先去忙吧。 因为刚刚的那个律师的打岔，侦破过程再一次陷入到僵局之中。 从疗养院地下室救出的那些人是否能醒过来，什么时候能醒过来还未可知，疗养院的工作人员似乎也的确对地下室囚禁一事毫不知情，虽然找到了吴维涵跟卡车司机的通话手机，但因为这个手机经过特殊处理，无法查出通话内容，也就无法证明吴维涵雇凶杀人。虽然条条线索都指向吴维涵，从吴维涵的反应来看，他也的确是造成如今局面的真凶，但却没有任何一条实质证据能够直接将吴维涵定罪。证据，证据，必须要找到证据。 孟昭的大脑开始急速的思考，他必须要在陆时琛醒过来之前，起码找到一条实质性的证据，将吴维涵送进看守所。孟昭从头到尾梳理着线索。 最开始是周衍，但周衍一案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和吴维涵有关。后来是赵彤，但赵彤自杀已经有十年，当年的霸凌团伙也全都被吴维涵收买。然后是失踪的徐莹莹和许玉林，从疗养院地下室救出的其他女孩，还有疗养院的所有工作人员，当场死亡的卡车司机。不对，还少了什么？从案件开始到现在还少了什么呢？琳琅。 孟昭的脑海之中忽然出现了这个名字。 十年间不出家门，当年琳琅身上发生的事情一定不会比许玉林和徐莹莹幸运多少。如果能让琳琅开口，又或许琳琅身上还保存着十年前吴维涵作恶的罪证，那就一定能打破如今的僵局。 欢迎乘坐601路公交车，请下车的乘客从后门下车，开车请当心，下车请走好，车已启动，请您注意安全。 清晨6:30，市局门口的早餐铺子支起了摊儿，老板和老板娘开始忙忙碌碌地招呼客人，小笼包的香味儿飘出了老远。 老板娘，给我来俩肉包子。 好嘞。 一辆警车驶出市局之后，向文昭区的方向一路疾驰。 路上，孟昭拿着手机翻来覆去的在手心里头转，他想要给陆承泽打个电话问问陆时琛的情况，又担心会打扰了陆承泽。在孟昭眼里，从前的陆承泽跟现在的陆时琛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尤其是身上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质，给孟昭的感觉极为相似。所以舅舅孟祥宇的案子结束之后，虽然孟昭和周明生教授一直没断联系，但是跟陆承泽却没再有过什么交集。何况陆时琛是因为帮自己挡了车祸才受的伤，虽然嘴上不讲，但是为人父母，陆承泽此刻一定对自己颇有微词。孟昭这么想着，手上的动作停下来，给妹妹孟若书打了一个电话。孟若书还没醒，接到电话声音还迷迷糊糊的呢。 干嘛呀哥，大半夜的。 已经六点半了，天都亮了，赶紧起床报个忙。 什么忙啊？ 我朋友车祸重伤，我这边还有案子要办，你帮我去医院守着。你还记得陆承泽律师吧？受伤的就是他儿子陆律师，当年对你爸有恩。 电话那头传来稀稀疏疏的声响，听上去孟若书起床了，他打了一个哈欠。 知道了，我去。那你把地址发过来吧。 过去之后呢，先给我打个电话，有消息随时通知我，我这边案子一结束马上过去。 挂了电话，孟昭才觉得稍稍放心了一点，有孟若书在那头守着，他就能第一时间知道陆时琛的情况。孟昭看着马路上逐渐多起来的车辆，想着病床上的陆时琛。 这个家伙昏迷的时候会在做梦吗？如果在做梦的话，那你一定要做个好梦，做个足够唤起求生意志的梦。 都等过了一个冬季，清晨叫醒你却没声音，我把遗憾一遍一遍翻来覆去看清晰，又错过了一个夏季，换来黎明染冬雪叹息。 相比琳琅独自留居的那栋破败的旧楼，琳琅父母住的这栋楼看上去条件要好得多，十五六层高层，还配备了电梯，一看就是近十年内换的房子。下了电梯，孟昭带着程韵朝琳琅父母那户的方向走过去，门内隐隐约约的传来了女人的声音： 快点起床，让你念书也不念，工作你也不去工作，你到底想怎么样？ 紧接着青年不耐烦的怒吼声传了出来。 别烦我。 孟昭抬手敲了敲门，脚步声响起来，有女人的声音问： 谁呀？ 几秒之后门开了，一个略上了年纪的女人伸出头来。 你是谁呀？ 啊，警察。 孟昭亮了一下证件。 我来问一下琳琅的情况，能进去说吗？ 女人看样子有些不情愿。 不是之前有警察问过了吗？琳琅他没什么，唉，他就是以前高三学习压力太大，得了精神病，自己不爱出门。 能进去说吗？ 那进来吧。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